转身背对着我，是不是犹豫在你眼中，是走还是停留，错的终究是我，爱我又如何，不爱我又如何，你走的时候总是带着歉意的笑容，只是要我耐心地等候，像瓶中的花朵守着一生寂寞，再见又如何，不再见又如何，我只能假装你真的爱过我，告诉自己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假装你真的真的爱过我，至少还有回忆留给梦， 假装你是真的真的爱我，假装你是真的 是转身背对着我，是不是犹豫在你眼中，是走还是停留，错的终究是我，爱我又如何，不爱我又如何，你走的时候总是带着歉意笑容，只是要我耐心地等候，像瓶中的花朵守着一生寂寞，再见又如何，不再见又如何。